一个礼拜后，大家都欢天喜地地过着年，门口到处是放完的鞭炮头，一片红色铺满地面。安宗有些放心不下孙大爷，于是没有告诉白毅，一个人又来到那栋老房子。依然是树荫婆娑的小道，依然是那块招牌。安宗走到门口，那个服务员认出了他，笑着来到安宗面前。安宗微笑着和他打招呼， 孙大爷在哪？ 小姑娘大大的眼睛中闪着泪光， 孙大爷没有熬到过年，原来他得的根本就不是肝硬化，而是肝癌晚期，他一直不肯告诉我们，我们都以为他是干活累出来的，其实他早就有了肝病，但是他怕经理不要他，所以都没敢说，耽误了病期。 安宗一听头低了下去，低声和服务员告别后，安宗直接走到花园中。花园里少了老人的身影，显得有些寂寞，树叶依然沙沙作响，仿佛在讲述着属于这栋房子的故事。安宗抬头看到了那朵鲜艳的蛇子花，它已经有了枯萎的迹象，鲜嫩的花瓣上有几道枯败的痕迹。 蛇子花，彼岸花，花叶两不见，它的确适合开在苍凉的黄泉，因为这是他给王者带去最后一抹亮色。 安宗蹲下身子，用手抚过花朵，轻声说， 感谢你一直守护他们那么多年，辛苦你了。 花朵被风微微吹动着，传来一阵清幽的香气。安宗看了好一会儿，回头发现不知何时白毅站在了自己的身后。安宗擦了擦眼泪对他说道， 我们回家吧。 白毅笑了笑没有说话，只是跟着他转身，两人并肩走在树荫的小道上，离开了这栋拥有许多故事的花园洋房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《鬼话连篇》，作者青秋，来月文化制作播出。我是主播蝎子来来。 人死了就消失了，但世界上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就那么消失殆尽，于是活人开始为死人张罗东西，布置所谓死后的生活。殡葬一条龙，一叠叠钞票全都砸在棺材本上。有些人活着的时候遭罪，死了倒是享受了次凯迪拉克的接送，只不过目的地是火葬场罢了。今天又是安宗晚睡，洗完澡准备钻被子的时候，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。他接起电话，发现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心里暗想， 谁啊，大半夜的还不睡觉。 当他接起电话开口询问时，听筒里传来刺耳的声音，就连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怪怪的。 喂喂， 安宗心里有些烦躁，微微的喊的好似渡江侦察记里的联络员一般。渐渐的估计信号好了些，总算听清了电话那头的声音。说话的是一个男子，声音很沙哑，就好像被人卡着脖子一样，一口湖南泸溪县的方言。安宗以前有一个同学是那里人，所以大概可以听明白些他的话。他要找的人是白毅。安宗挡着话筒，歪头对床上的白毅喊道， 老白，起来，有人找。 白毅一般晚上睡得早，安宗扯着嗓子喊之后，他身体微微一激灵，然后爬起来摸眼镜，接过电话就往安宗脑门上拍了一下。 半夜能不能不要吊你破锣嗓子鬼喊，头都被你喊疼了。 说完就客气地对着话筒说， 你好，哪位？ 安宗做了一个鬼脸，也在旁边听着。电话的杂音依然很大，声音就像是坏了的电视机发出的沙沙声。白毅听了一会儿，认真地点点头回复， 知道了，我会尽快过去。 他挂掉电话，裹了件外套坐在床上。挂钟的指针正好指向12点。门外还有一些炮竹用不掉的人，玩命般噼里啪啦地放着鞭炮。他盯着挂钟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像想到什么似的对安宗说： 你对死人有什么看法？ 安宗摸了摸头，瞥了他一眼，心里想： 大过年的，你别触霉的好不好？ 但是还是回答白意道： 没看法，死人就是挂掉的活人，死者为大，生人必还。 很好，有这觉悟不错。你要不要跟我去一次湘西？ 去那里做什么？看赶尸啊？ 不是，是我太白宫10周年祭庆，家人都要去，所以我想如果你不忌讳也去看看吧。 这段时间的确很无聊，年算是过得只剩尾巴了，因为不回去过年父母寄来些钱，但是也没怎么用，来回路费是够的，更何况据说那里风景极好，美丽的苗疆，到处是神秘而奇特的民风。 那么想着，安宗点头拍白毅的肩膀说： 可以啊，我和你一起去看看，顺便当做旅游。哎，话说啊，你亲戚管住管饭不？ 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去我该怎么介绍你啊？毕竟 也是啊，人家家里的祭祀典礼我干嘛去啊？但是那里现在旅游开发应该值得一看，要真因为想不出名堂不去，真有点不甘心呢。 白毅看了看天花板，眼睛往安宗这里一瞟： 媳妇这个身份很不错。 哎呀，又是这个词。 安宗忍无可忍，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，一拳先毫不留情地招呼在白毅身上。某人一直在挑战他的忍耐底线，一拳锤过去也是他活该。终于在互相捶打的胡闹中结束了这场关于旅行的谈话。安宗理理凌乱的衣服，甩甩头发，一直握紧的拳头已经抖了。持久战不是他的强项，再闹下去还是自己吃亏，所以认栽，只能撂下句狠话，回自己的床睡觉去了。心里想： 不去就不去，总有机会去的。美丽的凤凰古城，美丽的苗疆少女。 没想到第二天，白毅居然也给安宗买了火车票，这让他对昨天打的架感到有一些不好意思，口气也软下来了不少。从这一点来看，白毅这个人是不会因为打一场架就破坏了他们俩的革命感情的。安宗虽然依旧板着个脸收下了票，但心里乐呵呵的。白毅瞅着他的细微表情说： 不生气了。那么说正事了，因为祭典有些赶，本来过年要我回去的，但是火车票不好买，所以现在才来电话。下午就要出发了，你整理一些东西，然后我们就走。 安宗咳嗽一下，掩饰住自己的幼稚表情，点了点头。说实话，心里还是有些激动。于是也不多话，利索地打开旅行包就往里面塞东西。他对旅行外出要带的东西很熟悉，艺校出身的人，咱们都有过外地写生的经历，所以该带些什么东西心里很清楚。安宗麻利地拿出必要的洗漱用品，听到白毅在他身后偷笑，安宗一头黑线，回头瞪他一眼。他连忙开始装模作样地收拾自己的东西，但是安宗感觉他依然在那里贼笑。直到安宗收拾完，白毅还在搞他的行李包，其中有一个包裹安宗没见过，是一个很老旧的牛皮纸包裹，用橡皮筋扎着。白毅用塑料袋密封好后才塞进旅行包里。他看安宗好奇地打量他，苦笑着说： 没什么，一些以防万一的准备。你快点儿，得赶火车呢。 轻装上阵，就这些。 安宗拍了拍包，于是他们拎着行李买了两个汉堡就来到车站。旅行中拎着行李赶火车是最痛苦的，但是也最有意思。 那种我在路上的感觉让人有一种豁达和释放，还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。所以安宗最喜欢旅游，